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从一开始就在有意无意地给自己下套，他一步步诱导自己承认自己是在数月前收留了段书觉，但他交上的蛇蜕却是八至十岁的幼年小辉所留。这岂不是一步步说明若论勾结，自己与叶继明勾结的可能性反倒更大？但他现在根本不能否定段书觉之前为他挖的坑，否则就更加说不清了。他早早的收养鲛人与黑蛇意欲为何？他为何先前要撒谎？他是如何找到受伤的小鲛人的？若是一一真刀真枪调查起来，会不会追溯到他当初偷偷通风报信要妖猎诛杀段书觉父母之事呢？眼睛滑的头瞬间长大数倍，慌忙跪下急急辩解。 师父，众师叔，这其中必定有所误会，我找到的蛇鳞蛇蜕只是一部分，余光潭中定然还有其他。 话音刚落，看到赤云子更黑的脸色，眼睛滑惊觉不对，恨不得扇自己一个嘴巴子。都已找到幼年的蛇蜕了，证明叶继明早早便藏在禁虚峰中，就算找到更大的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燕京华心中凛然，脸色铁青。 师父，这定是段书觉有意污蔑于我，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条毁蛇，或许是那蛇早早潜入余光潭为他探路的，弟子不知情，弟子真的全然不知情。或是这蛇鳞就是段书觉故意留下刻意栽赃弟子的。 池小池眼睛低垂下来，这点倒是猜得没错，给智商加十分，目前得分负50，进步空间很大了。在离开余光潭前，池小池在段书觉竭力入睡后，特地寻遍整个余光潭，里里外外都扫荡了个尽，将叶继明十岁后退下的蛇鳞蛇蜕通通收集销毁，只留下十岁以下的蛇蜕蛇鳞。他就这样早早为自己埋下了一个解局之扣，为燕京华开了一道死局之门。而燕京华不服所望，一猛子扎了进去，还自以为占了大先机，喜滋滋地捧去举报。所谓拆谎，只需让他完整的谎言系统中出现一丝无法解释的漏洞，接下来便是摧枯拉朽，全局崩盘了。 叶师兄，敢问此物你是何时发现的呢？ 燕京华原本精心准备的一整套说辞被彻底推翻，好比通宵达旦准备期末考试，发下卷子才发现自己复习错了书啊，心慌至极，张口便当。 是那日同文师叔比武之后，我见你时时戴那蛇牙项链，心中生疑，便去质问。 赤云子言已冷下。 燕京华，你当初不是这样说的，你告诉我时说是发现了蛇鳞，方才前去回首峰质问书觉。 燕京华一张脸已由铁青转为猪肝色。 徒儿正是此意，如师父所言，我发现蛇鳞，心中生疑，所以 师兄，师弟还有问题想询问一二，可否？ 池小池打断了他，燕京华恨不得扑上去拿袜子塞住他的嘴。池小池可不管他想要杀人的眼神，慢条斯理道：“ 敢问迷迭谷除毁那日，叶师兄在莫邪阵中与哪位师兄同行？” 燕京华几欲呕血，他算是弄明白了，段书觉此人非是善类，所谓杀人诛心不过如此。 任听风率先摇头，又一一扫视过那日同去的诸位弟子。燕青华本就不是什么出挑战力，迷失在阵中也很正常，只要保证自己不死就行了，所以他在与不在并不为众位弟子所关心。但如今视线交换，才知他竟独自一人在阵中消失了许久。被池小池一点点拆掉台面的燕京华几乎是在尖叫了。 短书诀！ 刁民池小池一脸的温良恭俭让。 幻师弟何事？ 我不过是走散了路，你与文师叔同行，文师叔消失，你手上还抱着血袍，你待如何解释？ 师父确实无端消失，因为什么弟子实在不知，但弟子坚信以师父的能为定会归来。 燕京华仿佛看到了一道曙光，放在现代公关里，段书诀这招不就是所谓的共沉沦，在实行脱字诀想要争取更多的时间吗？燕京华也顾不得什么 low 不 low 逼格不逼格的了，痛彻心扉，叩头如捣蒜的。 师父，段书诀的话绝不可信，教人非人，异常狡猾，他只是想让师父和师叔们误会于我，再以花言巧语诱骗师父师叔放松警惕，一旦计划达成，他定会趁机逃脱，还请师父和师叔明鉴，还弟子清白呀。 嗯，众弟子面面相觑啊，眼下事态发展成了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的无头公案，但这已是池小池凭一己之力能促成的最好局面。一潭水被搅了个浑，赤云子定不会贸然审判，甚至很可能要连燕京华一起扣押起来。燕京华如何想不到这一点？而在这关键时刻，不想被拖下水的他爆发出了十足的求生欲，一通分析猛如虎。 文师叔兵器失落，生死不明，这才是此案重点，不是吗？段书诀先言毁蛇之事，转移话题，又说弟子那日独行，不就是想尽办法要拖着誓师之罪？ 他转向池小池，色厉内荏道：“ 你牙尖嘴利，倒是说，文师叔去哪里了？” 嗯，这是个好问题。 他话音甫落，人群里便传来一个虚弱却仍不减清朗的声音。此声太过熟悉了，台上五军瞬时神色惊变，纷纷起身往人群间望去。本来打算和燕京华车轱辘几句，在静待休庭的池小池面色陡然一白，后背都硬直了，一时间连头也不敢回。而在陡然静寂下来的凤凰台上，文玉京一袭白衣，手提一只木盒，沿玉阶自下而上缓缓踏来。短短几日，他单薄苍白了不少，长发只是简单束了束，白衣胜雪点点染红，人却不胜青衣，似乎随时会化风散去。一道可怖的鲜红边痕从散乱前襟爬上他的脖子，一路延伸到脸颊之上，唇色惨白，眼角微红。他平日的清冷金贵之气减了些，语气中多了些嘲弄。 燕师侄，不如好好向诸位师兄解释一番，如何？ 言罢，他将手中木盒置于地面，一颗散发着浓烈妖气的头颅自破裂的盒内咕噜噜滚出，恰与燕京华面面相觑。燕京华短短数秒内骇了数跳，如今已是瘫软在地，嘘嘘喘气，连个音节都发不出来。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，内心狂叫道：“ 系统，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啊！ 一片安静。 系统，系统，是什么时候开始没声音了？仓库为什么是灰色的？怎么点不开啊？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？ 而在燕京华惊惧万分时，一缕从半日前就静静相伴在池小池身后的透明能量体扶住唇瓣，无声的温柔一笑，便渐渐消散于无形。